就有大約205名的居民接受檢測，當局派員到訪大約80戶，大約10戶沒人應門。天津市新一波疫情至今有20人確診，當局經基因排序分析，確認兩宗本土病例屬於 Omicron 變種病毒。天津市各區將會在今日和明日展開全員核酸檢測。天津自昨日凌晨發現兩宗本土確診個案之後，截至昨晚九點又檢出18宗新冠病毒感染者。至今20名確診人士當中，包括一名託管機構工作人員、15名學生和4名的學校學生。市疾控中心完成兩宗新增本土個案的全基因組測序，經分析比對和經中國疾控中心確認屬於 Omicron 變異株以及同一傳播鏈，但是與市內已經發現的境外個案 Omicron 變異株序列都不能夠確認為同一傳播鏈。市疾控中心說，從病例之間的關係和傳播鏈來看，這些感染者目前至少已經傳播了三代人，新一波疫情可能在社區已經傳播一段時間。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此外一度雲帶正是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大致多雲，隨後幾日朝早清涼。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1月3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港台电视31，紧贴时局，关心世情。 1月3号起，星期一至五晚8点，凝聚香港社会时段。 星期一， 香港故事，世纪文娱。 星期二， 孩子城市闯荡记。 星期三， 盘点政策。 星期四， 铿锵集。 星期五， 以事论事。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扩阔知识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诶、hey, ，早晨，早晨， 早晨。 咁啊，今朝朝头早嘅广东广西，哇，有一年啦，Eva。我记得诶、我应该系第二十年啦，我应该系2002年加入，你又唔止添啦。 我系1996啊。 哇 哇，唔好 横跨一个世纪。 所以有啲人话我中意听你做节目啊，你细细个嗰阵时啊。 冇啊，嬲噶，我真系试过。嗰陣時即係我喺某個公司嗰度做咧，咁、又係即係有個人一日行入嚟就話：啊，對住一個女DJ 咁啦嚇，啊我細細個聽你節目啦，以後冇計傾兩個。 所以我講咗 先。個女仔唔肯傾。好啦，咁啊先介紹一下啦，咁啊大家都認得把聲噶啦，咁啊我就馬恩慈啦，咁啊日頭先同我傾偈嗰個就係文傑華 Eva 啦，咁啊跟住另外一位女性嘅主持人，女主持啦嚇。 女性主持 啊。而家要咁樣。 而家唔可以咁樣講嘅，而家只可以話主持人嘅咋。系啊，前面唔应该加性别噶。 哦，唔系，咁我公平啲，我咪喂另外一个男主持咯，我就男主持啦。咁啊，另外一个主持女主持就系海琳啦。 大家好。 咁啊，呢个题目咧就我起嘅，叫做女性思考，因为好耐都未试过一男二女做节目啦。 系啦。 咁另外咧，我觉得即系都有好多人批评话广东广西咧，即系算唔算大男人主義我就唔敢講，或者係男權我又唔敢講，但係即係要聽下你哋意見啦。咁但係的確係男性嘅話語比較多啲，亦講嗰啲題目都好似有啲朋友話，正如個題目都會傾向係男性嘅題目嚟嘅。咁所以即係尤其喺呢廿幾年啦，講到呢個女性婦女運動啊，以前咧就好物質性嘅。首先同工同酬先啦 ，Woolenscroft 嗰啲嗰陣時代啦，咁跟住就講女性有投票權啊，要有白即係諸如此類嘅瓜嗰啲嘢啦。咁、但係其實而家都仲未曾有樣嘢未曾同工同酬嘅喎，叫做家務。 係 係嘛，家務仲唔係覺得係要俾錢嘅嘢嚟嘅，即係唔係一個有生產性嘅嘢嚟嘅。咁、諸如此類啦，不過呢個唔講嘅啦。咁但係呢廿幾年咧就更加咧即係深入到係心理學上啦。文化上啦，即係覺得哇幾千年嘅男尊女卑嘅傳統，我哋要炒起佢咧，唔係同工同酬啊，呢啲權利平等啊係足夠嘅，仲有好多嘅地方。咁你就去到更最深入咧，就一樣嘢叫做思考喎，即係原來諗嘢都唔同嘅，或者用嘅語言唔同啦。因為我即係喺網度都睇過啊 Taylor Smith Swift 即係美國嗰個女歌星啦、 你係咪佢 fans 啊？ 我其實我覺得我哋可以講一下啲潛意識嘅問題。我其實最中意佢係1989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大碟啦。佢嗰個專輯其實好奇怪啊。其實我不嬲唔係佢 fans， 但係佢係咪用電腦嘅 algorithm 做出嚟嘅？佢、係完全係好切合，即係你大家你聽開譬如麥當娜嗰啲歌咧，你會中意嗰只碟嘅。所以我對佢有了解。 佢令我印象咧，就反而佢講咗幾句説話。佢就係話咧，即係呢個社會咧，形容男性同女性雖然做同一樣嘢，但係用唔同嘅語言嚟形容佢嘅。譬如佢話男人就只係反應 react，女人通常咧就係話 overreact。 系， 喂，做乜我讲句嘢你咁嬲啊？咁，哦，呢个男性反应嚟嘅，你得罪佢梗系嬲啦。咁，但系咧，女性咧佢就，哇，你使唔使咁燥啊？ 我哋对历史上面你哋睇都会见到，譬如会叫埃及妖后啊嘛。但系你见到如果埃及妖后佢做嘅嘢，其实如果套系如果佢系一个男性嘅话咧， 系 即系点 分军咯，即系暴君分军，乜 都唔系暴君，佢系有谋 略， 有谋略。因为你见所罗门王啊，士巴女王去揾佢，咁呢个就唔系淫乱喎，呢个就系一个呢、這个就系两国嘅联谊，点解？呢个系有问题嘅，同埋其实仲有一样嘢就 系 经常讲嘅，就话历史上啊，我哋传统上咧系咁样做嘅，传统上系男尊女卑，几时叫做传统咧？我又唔系好知道。嗱，例如日本而家就话爱子公主系唔适合做呢、這个天皇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传统上都系男性嘅天皇系比较合适嘅，但系日本系少数嘅文化上面系。佢哋嘅太陽神就係一個係女妖，就係、是、一個女性嚟噶嘛。而你睇翻歷史上面，日本係有最少唔知7個定係9個女天皇嘅。 係。 咁點解我哋睇翻歷史上面咧？ 我哋話傳統嗰陣咧，就講緊過去嗰幾百年叫傳統，之前嗰啲就唔叫傳統喎、啊。咁即係點樣樣？咩叫做傳統上女性唔係當道咧？過去嗰幾百年女性唔係當道，所以呢啲嘢我覺得好混亂嘅。細個嗰陣我就成日問啲咁嘅問題啦。 咁所以俾人話 兩千幾年啦，即係幾百年都嫌佢少 啊。係啦，呢、這個傳統咧，好似就係你唔可以反駁嘅咧。喺今日嘅節目裏邊，我相信都會經常會出現翻嘅，就係、是、某啲決定論啊。嗱、我哋而家講嘅，你話傳統嘅決定論啦，咁亦都會一間一定會講到生理決定論嘅，即係一講呢啲問題就係會出現。我諗咧，其實咧好有趣咧。性別有時會讓俾，即係俾邊啲嘢叫主導啲咧？譬如就頭先阿海林提到埃及妖俠，咁、當然我哋都會諗到武則天咁啊。武則天就真係唔係做傳統女性嘅嘢啦。 係 啊，即係有好多野史講到佢好荒淫啊咁樣，我覺得誒咁勁嘅呢個，即係咪啊？唔知啊。咁但係喺佢個權位裏邊咧，其實權力係決定咗好多嘢。即係如果你喺嗰個位咧、性別。階級同埋所謂種族呢類咁樣嘅範疇咧，係、一定要讓步嘅。咁、所以咧，其實咩嘢 in power 嗱，傳統就係喺個權力嘅嗰個範疇裏邊好耐嘅。 邊個有權邊個惡咯？ 你就冇得冇唔好少去反，唔係唔可以有例外嘅。咁你英女王啊，嗰啲即係或者日本， 但嗰啲好無奈嘅啫。即係話我揾唔到個男人做，咪唯有揾你揾個女人做咯。係嘛？因為英女王老豆生咗兩個都幾個都三個女，咁冇計啊！嗰陣時佢大佬定細佬啊，我都唔記得，即係順位啊嘛。 係啦，所以我哋會嚟諗呢個。 冇計啊！佢又死咗咯。 一定就係同個利益會有關係嘅，即係社會嘅利益咧，喺個論述裏邊會將一啲嘢講到好大。嗱，譬如父權呢一個咁嘅傳統，即係你個宗法制度啊，嚇，一定係要嗰個男人嘅後裔先可以繼承你嘅財富啊。於是引申咗好多對女人行為嘅一種約束，嗱，譬如道德啊，或者你唔可以出外啊，諸如此類咧，都係為咗保存。嚇、嗰個宗法嘅純粹性啊， 咁 呢 一個呢個 嗱， 阿 Eva， 我又要嚇，即係呢個咧，我又要講下另外一派嘅意見啦嚇，即係男性主義者喺嗰邊嘅講法，就係話 有男性主義者， 有最主要咧，佢就係話個繼承嘅問題，因為一個繼承嘅問題，因為嗱女人咧，即係你兩個 X 啊嘛，男人就一個 X 一個 Y 啦。系嘛？咁而男性咧，即系你唯一一样嘢特别啊，你嗰个家族啊，可以肯定呢一个咧，即系一定系佢嘅子孙。就因为佢系男仔咧，就有你父亲啊或者祖先嗰个 Y 传落嚟嘅。 但系我又 但系女人咧， 唔系、 你女人生女人，如果系遗传女人， 定论已经 赶住。唔系、但系有另外一个讲法噶。 即系生物界系咁讲啊，即系你女人生个仔，我唔保证系我个仔嚟噶嘛。咁点解我要遗传我嘅财产？ 但系女人生嘅小朋友就一定系佢生噶嘛。 系啊。 所以你嘅人哋有个讲法，讲话好笑噶咋？ 系。 其实你个外孙咧，如果你将啲财产传俾你个外孙咧，你知道嗰个外孙一定。有你的基因的 是一定一半嘛、至少 是啊是所以不是一半是因为 但有一半是外人的嘛 但一定是你的 女生出来的如果你傳個財產俾個外孫，而亦都有， 但孫就已經得翻四分一嘅咯喎。 但起碼有你血統啊！ 你 依個世界上，依個世界上大陸母嘅機會，其實我記得係嗰個機會係好高嘅，係啦，係啦。咁而且講笑咧就話我聽過一個講法話，點解我哋會有姓氏咧？依個係一個韓國人話俾我聽啊，完全冇事實根據嘅可能。佢就話其實係母系社會。嗰阵咧，你成间屋咁多个小朋友，你唔记得咗同边个男人生嘅，所以就要翻个姓氏嗱，依、這个就系依个男同依个男人生嘅，依、這个就同嗰个男人生嘅咁、样 样。 唔系最初有呢个中国都有讲法，因为我哋个姓字咧就女士边噶嘛，即系性别嘅姓就树身边啦，但系咧，譬如你姓乜嘢啊，你贵姓啊，嗰、那个姓咧。即係譬如馬恩慈啊，咁呢個姓咧，即係女字邊一個生噶嘛，即係女人生噶嘛，咁所以即係亦都係有一個講法，咁人類學都講過咧，就係話先有母系社會，後有父系社會，不過而家已經有質疑啦，有咗質疑啦，咩叫母系社會咧？咁即係嗰個問題喺度啦，咁因為而家新嗰啲進化演化好好笑嘅，我最近睇到一篇嘢咧，就係講話點解女人中意女人係特別有一種中意手袋啊。 即係女人有兩樣嘢好緊要，一樣嘢叫鞋，一樣嘢叫手袋。 嗯， 哇 ，OK 啦，可以有，無論佢買幾多個咧，都唔足夠嘅。係，即係你係啊。 唔係女人嘅對手袋同埋對甜品嘅依個誒，係啦，一邊係啦， 係啊， 甜品係第二個餵食噶嘛。 嗰個遲啲講啊，咁佢就係話從演化嚟講，點解咁緊要咧？就話原來女人最初嘅重要性咧，就係第一，佢要有樣嘢孭住個 B B， 或者。或即有个篮啊，或者佢出去女人唔系唔系去打猎噶嘛，唔系走去打猎噶嘛， 即系我哋 去 集集 果子 啊， 于是去收集噶嘛，收集嘅时候一定要揾样嘢去承载佢，如果唔系咧，哇！你两只手拎得几多啊？又要翻翻，又要啊执到咁多，又要拎翻去，然之后咧摆低晒，又拎出嚟，咁于是你一定系最早发明女人最早发明对佢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个袋啦。 哦，原来有 另外有 B B 亦都系即系。我哋細個都係啦，見過嗰啲即係孭喺背脊嗰啲咧，所謂 前邊都有嘅。 啊，前而家就喺前邊啦，咁都係要有個袋嘅。 係冇錯，你啱啦，又 即係演化，譬如你袋鼠都係啊， 去到 LV 係啦，去到即係袋鼠都係啦，突然間自己生個袋出嚟玩個 BB 啦。咁所以點解女人袋對女人係咁重要咧？ 呢個明白嘅， 就係呢個係一個演化落嚟嘅。 係真係點解？但係好奇怪。 男人就唔係嘅喎，男人好憎個袋嘅，即係我哋細個而家我。曾經試過一輪男人好興拎手袋嘅，即係吳石輝嗰啲咧，一定要拎。 大部分男人咧， 又唔得啦，而家 女朋友或者有個老婆咧，就 幫佢袋嘢， 將佢啲碎銀啊、鎖匙 啊，俾曬佢， 擁曬去人哋袋。 但係男人嘅衫咧 ，Eva 咁先好啊，即係表示佢中意你都。 你俾碎銀我， 可以信任你屋企嘅鎖匙 啊？唔會啊，咩男人嘅？衫咧係一定有袋嘅， 係啊。 女人嘅衫咧通常咧都冇袋嘅， 係 一係就係假嘅袋。 但呢個先後大家唔知嘅， 即 係因為你有個手袋，所以唔使啊衫嗰度再整幾個袋俾你啦。 咁但係 因為你個衫冇袋，所以我要俾個手袋你咧。 依個變咗係一個女權嘅問題嚟㗎，而家係即係時裝界入邊會講嘅就話，譬如話我而家著住條裙都冇袋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要揾人去加袋，因為如果你有個袋可以袋住個電話嘛，咁但係係啊，點解其實係咪女性嘅袋入邊其實係要袋埋自己嘅嘢啦，仲有小朋友嘅嘢啦，原來仲要袋埋即係佢身邊周圍嘅男人嘅碎碎銀嘅原來係啦， 仲有零食啦，諸如此類好多嘢㗎， 當然 因為呢個就即係有個演化心理學家係咁講嘅，佢就係話因為呢個係傳統落嚟嘅。即係佢負責拎嘢嘅，同埋佢負責執嘢嘅，因為最初嗰啲 hunter gatherer 女性多數做 gatherer 啦，就好少去打獵噶嘛。所以男人咧點解唔中意帶袋咧？就係佢兩隻手要拎武器，可能要去捉嘢啊，諸如此類，即係要去打獵啊，要爬樹啊，諸如此類。咁你已經拎住個袋，咁你點爬樹咧？ 所以好得意，我諗我哋每個人都一個混合體咧，就話有一啲嘢剩餘嘅價值或者係習慣或者傳統咧，未使得甩嘅。但因為那些就不阻礙你想的所謂有的進步或者是改變呢，那還可以流傳下來。 即是一種呢就是現在兩個講法啦，一種就是說即是我們在最初文的時候，即是一路進化出來的時候呢，還是最原始的人類而形成的習慣。另一種就是文化的習慣。是吧，即是譬如中國人和這個西方人又不同的。 是 因為有些東西就真的中國人是譬如中國人那種孝西方人沒有的西方人那種個人主義中國人又沒有的咁你即係有啲係文化培養， 同埋有啲係生理上佢而家成日拗噶嘛，話男同女嗰個腦嘅結構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佢話佢中間嗰個叫咩？嗰個叫咩扁咩體啊？嗰個corpus corpus 啊，係扁係咪？即係作即係女性點解？ 係 啊，我知道 點解講女性對語言咁即係對女性對語言咁有心得咧？學外語咧，因為女性佢當佢運用語言嗰陣咧。佢其實佢係用兩邊嘅左右腦同時，即係感情同語言同時處理。男性就淨係用一邊嘅啫。咁所以 就唔係話女人即係最初嘅時候即係講嘢多。 可能 即系 男人出去打猎就唔可以讲咁多嘢喎。 女性嘅个脑咧，佢 V 四嗰个地方，佢系比较即系、就是、比较发达啲，佢对颜色啊、地标啊，即系所以你、其实你喺街度咧揾路咧，你揾女性，即系佢哋讲法就咁讲，你揾女性咧会讲得好清楚，嗰度有有啲乜嘢地标啊，有个教堂，有个公园啦、啊。咁男性就同你讲话，即系佢因为佢系距离同方向感比较好嘛，佢就会话啊向前行50公里转。转右啊，或者向东行咁样。 即系男人就 GPS 嚟嘅，女人咧就是、地图。 系啦，冇错啦。但系有一样得意吓，即系我哋今日讲嘅主要集中系思考性别思考嗰个问题啦。有啲习惯咧就系、是，如果你要男人咧搞低个窗或者走出去架车度问路咧，佢打死唔阵。即系话无知，我有方法噶嘛，系咪先？我点都谂到方法，谂到我真系要饿死我先至。 猜鱼啊！ 系咩？系咩？咁咧就一系咧个女人就喺度嘈啊！哇！你我等几耐啊？又要查 GPS 啊，我都好怕嘅。即系咁近两个街口，你用直觉就记得噶啦。有地标即系有牌噶嘛。但系都系要校正个 GPS， 就要听，然之后先行。嗱呢个咧个好明显嘅性别分别啦，系咪？ 系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咧，如果我哋话左脑就 系 负责逻辑。 系啊， 即系要思考推理，右脑咧就系、是、直觉咁啦吓。咁咧就如果大家分咗边咗，好唔平，好唔抵啊，可能嗬。你点可以话我哋只系凭直觉咧？我哋又唔系唔识用 GPS， 而其实更加正确讲法就 系、 是女性系比较善用两边脑嘅结合啊。 嗯， 即系大家结合嚟参考啊，但系男性咧就会 obsess 咗咧，即系 fixate， 因为 fixate 咗喺嗰个左脑嗰度，佢搞唔掂嘅逻辑同埋思想咧，佢会好猛嘅，佢搞得掂、哦，所以佢哋会好肯睇嗰啲说明书。 我成日都怀疑呢样嘢究竟文化定系所谓生理， 系非常之好嘅问题。 因为西方咧，即系Eva 实知啦，即系古希腊已经讲到一样嘢，就话你有逻辑思嘛，即系有理性嘅思考。即系西方文化永远理性，你唔理性啦。 中心啊，逻辑思。 系啊，所以你变咗即系。凡是那一堆一定你成日用呢邊，用呢邊你咪發達啲咯。因為人其實冇停止進化嘅，雖然進化得好慢。 冇錯，你講得對啊。 咁 即係你覺得係文，可能有可能係文化造就咗呢種嘅生理嘅差異 啊。譬如你好似中國唔係咁強調理性㗎。係嘛？咁所以中國人可能未必，即係男人都會喊到 fili 嘛，鬼佬唔會㗎嘛。你明嘛？即係雖然男人成日都話，即係男兒有淚不輕彈咁，但其實你講得呢句説話咧，即係話男人其實一般男。因為成日都喊， 仲有，所以年紀大咗，我見到係咯。 係啊，譬如你睇下西方諺語有冇呢句説話咧？ 咪但有咪有個講法嘅，如果個男人喺你面前喊咧，佢一定係好信任你同埋好中意你嘅，所以佢可以喺你面前好 脆弱， 係啊。 我睇古書成日喊嘅喎，春秋時代都係嘅皇帝啊王屈原就成日喊嘅對住皇帝，即係佢男人對住男人都喊嘅，唔一定對住女人 嘅。北方文化同南方文化都唔同喺中。 係啊，真係㗎， 即 係 你睇嗰啲詩詞 啊， 見到 即係男人都好感情豐富嘅某個程度，至少易喊係啦，劉備又係啦。哇！你真係你個衰仔，即係子龍幫佢百萬軍中藏阿頭都係噶。 即係佢中國古代喊男人， 我唔知係嗰啲 男人喊係咪即係覺得個好似一個係一樣，即係你睇下我對我 自己女人一樣啫嘛，一種 大情大性 係啦，一種表達出嚟，同埋即係哇！你個老細即係對你為佢做完嘢之後，哇！佢感動到喊咁，你話真係。 咁你都喊埋一份咯， 系啦，但因為你係因為而家西方文化一路焗出嚟，於是你覺得哇男人喊咪好衰仔嘅，其實唔係 喎。我覺得兩樣都有嘅，但係咧好重要有一個講法，佢話你我哋所講嘅咩左腦嘅集中，或者係女人係左右腦都會去用，右腦甚至有啲會覺得右腦利用得多啲，諸如此類嘅講法咧。咁你有一啲調查咧，就感覺到你由細個去到大概。特別係8岁到13岁都係比較差異少即係大家差異都比較少。但係咧13岁之後咧，就好明顯咧，可能係一個社會化嘅過程， 亦都 係 青春期啦。青春期啦，即係你男人嘅睾丸素就增加啦，女人就少，雖然女人都有，但係少啊嘛。所以點解啲大媽咁惡咧？因為佢一停咗經咧，佢啲睾丸素就係啦。 系啊，嗱， 女人越唔系睾丸素就必然系影响到一个人咧比较 aggressive 啲嘅，我唔知中文叫即系中文可以侵略性啲或者恶啲或者啊残鸡啲或者巴渣啲嘅， 最主要是呢、這個。 我覺得文教授講都即係我個人體驗，我覺得係咁樣。但係佢、即係生理上佢係話女仔係早熟少少噶嘛，即係四歲之前咧，女仔學語言講嘢係學得快啲嘅。 係、 但係我自己嘅個人感受係喺十幾歲之前咧，我係完全唔知道男女嘅分別嘅。是到十幾歲啦，開始入去青春期啊！哇，身邊周圍嘅男仔點解大力過我咁多嘅咧？ 唔係唔開始唔侵你玩咧，會唔會？ 係啊， 即係男仔同男仔玩，女仔同女仔玩咁 啦。我第一次我朋友一舉起到我咧，我係嚇一嚇，點解我身邊周圍嘅朋友大力咗咁多？因為我身邊周圍好多男性嘅朋友、而我一直唔知道我哋中间有分别， 系啊， 真 系。 唔系，不过阿海林嘅成绩系特别啲嘅，因为佢好独立嘅，就要一早就已经喺个药房坐喺度一个，即系写化过程就慢啲啊。 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咧，又接近十点半啦，哇，好有趣嘅一个题目啊！今日我哋讲呢个女性思考，咁一阵间十一点后，我哋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参与我哋讨论嘅。呢、这个时候休息一阵先，咁啊听听新闻，翻嚟我哋继续再讲。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表示，已经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提出，希望政府向包括饮食业界提出支援。张宇仁在一个电台节目话，由于即将到农历新年，单饮食业界因为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已经损失大约50多亿，而包括美容、健身和零售等行业亦都受到很大影响。他将会在星期二的行政会议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反映问题。他又说，立法会财委会即将选主席，认为政府应该尽快提出建议，让财委会先通过拨款。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在同一個節目說，受到今次措施影響的僱員大約70至80萬人，包括很多宴會工作和舞台製作等行業都受到很大影響。他說不反對政府支援僱主，但是很多資助不能夠去到員工手上，認為政府應該直接資助僱員，表示即使每人每月10,000元亦都不算多。天津市新一波疫情至今有20名感染者，当局经基因排序分析，确认2宗本土病例属于 Omicron 变种病毒。天津市各区将会在今日和明日展开全员核酸检测。天津自昨日凌晨发现2宗本土确诊个案之后，截至昨晚9点，又检出18宗新冠病毒感染者。至今20名感染者当中，包括1名托管机构工作人员、15名学生同埋4名学校学生。市疾控中心完成2宗新增本土个案的全基因组测序。经分析比对和经中国疾控中心确认属于 Omicron 变异株以及同一传播链，但是与市内已经发现的境外个案 Omicron 变异株序列都不能够确认为同一传播链。市疾控中心表示，从病例之间的关系和传播链来看，这些感染者目前至少已经传播了3代人，新一波疫情可能在社区已经传播一段时间。法国全国有超过105,000人上街示威，抗议当局引入新的新冠疫苗通行证。 內政部官員說，部分地方的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有34人被捕，大約10名警察受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几日朝早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对于不明源头个案咧，点样理解好咧？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而家似乎有两条额外嘅传播链系已经浮现咗出嚟，亦即是话咧，其实可能喺社区已经系有五条甚至乎十条隐形嘅传播链噶啦。呢一个咧系一个非常大嘅警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健身中心高 G Studios 全线结业，顾客不满会籍过度安排。 迪士尼推门票两级制，海洋公园水上乐园采动态定价。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咁希望各位即係女聽眾啊，一陣間咧多啲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佢嘅意見啦。好啦，咁啊現場裏邊咧就有阿文傑華教授、有海龍兩位女主持，咁啊加埋馬恩柱呢個男主持，係特別講講嘅。 唔係而家連喺美國你叫演員，你都以前係叫 actor 同 actress， 而家都係用 actor 算數啊，你唔可以話用。 以前都係嘅。以前就咁 actor， 因為以前莎士比亞時代咧，即係男人扮女人噶嘛，冇女人做戲噶嘛。 哦，呢個都幾好解釋。 所以 actress 係啊，佢即係冇 actress 呢個字嘅，唔知而家差唔多唔用噶啦，都 係啊，唔用噶啦。 仲有一個字咧，好複雜，叫 master。 哦， 冇 mistress 噶嘛 ，mistress 係大嘅意思。係啊 ，the school master。School mistress 咁啊 ，school mistress 就 你而家個學位都係啦。你話你有個 master degree 咁，係嘛？即係你咁，我女人攞呢個 master degree， 我有個 mistress degree。 同埋你當你係 doctor 嘅話，你係你 doctor 嘅話就冇性別噶啦嘛。 係冇 doctor， 係啊，冇 lawyer 都冇。 lawyer 都佢就用翻個專業咯。 係啦，法官都冇啦，你冇質。Judge 咁多啲用啲中性名詞。 咩同埋其實中文其實冇話男女啊嘛。你話譬如德文啊、法文啊、意大利文好多，即係點解張台係有性別嘅咧？咁樣 車有性別嗱，所以咧麻煩嘅。譬如 chair 咁啦嚇，即係開會啊個 chair 係邊個？咁於是就話 chair lady。 嗯， 系嘛？或者甚至 chairwoman， 咁有啲人又唔中意。 系啊， 咪 chairperson 咯。 嚇，咪 chairperson 啦。 曾經試過有一輪又唔興啊，而家。 誒，但係 chairperson 咧有個新啊嘛。咁於是咧有啲人嬲一仔啊。chair creature。 咪咁唔得喎，都唔係 create 出嚟喎，大佬。 唔係，其實中文係好少用，譬如話個他字啦。 係。 其實以前 冇嘅，冇嘅。 以前冇 個 女仔邊個他字噶嘛？ 白話文開始先加翻落去嘅。 而依個他，即係個他有冇個他字咧？即係喺英文我哋就會知道啦。即係譬如或者第啲語言你都知道。其實前一排譬如網上面咪有好出名嘅一篇隨文，大家都嚇，即係依個女神嘅隨文入邊，佢其實佢中間係有啲嘅他字就係女字邊，有啲嘅他字係人字邊，就令人哋無限遐想噶嘛。到底隱身嘅嘢係乜嘢嘢？ 即係話必須要用嘅時候，佢就會用啲隱晦嘅嘢啦。否則嘅話咧，有多咧喺文件上邊都會話 her 先嘅，唔使速 him 係啦， 咁樣嘅嚇。即係有亦都有啲學生嘅論文好早已經係開始用 her， 譬如話 history。咁係 hit story 啊嘛，咁樣又唔啱嘅，即係覺得歷史好似係男人嘅歷史咁樣。 咁大部分都係男人歷史嚟 嘅，唔係係男人嘅歷史，所以咪 喂呢樣嘢又 係用唔係係用男性角度寫嘅歷史，係咪男性嘅歷史就唔知道啦？ 冇錯啦。 係咁咪繼續講翻女性思考嘅問題啦。咁或者嗱，你哋嘅經驗咧，我就唔係好多嘅。我想 Eva 比較多啲，因為你學術嗰方面你接觸多啲啦。咁係咪真係個思考嘅方式唔同嘅咧？ 其實咧，當然我哋都會見到一啲女嘅醫生啊、科學家啊之類咧，咁佢都係循住一個所謂科學嘅建制，或者佢要做嘅實驗或者佢嘅方法論，佢得出某啲結果都係成績好顯著，就唔係話佢哋唔能夠邏輯理性嘅能力嘅，呢個絕對唔係嘅。咁但係你會發覺個多寡問題咧就會出現咗嚇，或者甚至喺科學嘅研究裏面嘅分工都會有嘅，譬如有一啲譬如你醫學咁啊嚇，咁啊兒科係咪就係女嘅即係醫生多啲咧，或者係點咧？咁嗱呢個就同社會同埋文化嘅鼓勵性可能都有關係，或者佢係咪擅長於？ 咁呢個就產科都唔係嘅喎， 產科都有好多 都有多嘅 好嘅產科醫生係男性嘅， 係 但係反而好有趣，譬如你有乳癌嘅問題咧，揾一啲乳癌嘅醫生咧，唔係一定好容易揾到女嘅乳癌醫生， 係啊。但而家就多好多，即係你而家好多好似啲要好多年啦。尤其是而家你有咗微創之後咧，以前我哋嗰個時代咧，骨科醫生就永遠冇女人嘅，因為太過笨重，即係你要鋸骨啊，諸如此類，即係嗰啲係勞動嚟嘅，真係要好多體力。 牙醫都係啊， 嚇 牙醫， 牙醫都係。 我試過有啲人話佢唔夠力剝牙，直 接為學。哦，而家都仲係嘅喎，牙醫都仲。 但係而家好多工具啦嘛。 係啲工具好咗，咁你又有微創手術啦，咁你根本就男女都冇乜分別㗎啦。 所以我覺得唔係能力上嘅問題，可嗱，譬如我喺女校讀啦，我唔知海林係咪啦，試過啦。咁喺女校我哋都有文科、理科，咁我哋理科嘅同學，我都係讀理科班，我讀化學嗰邊。 我都讀到中午係理科嘅。 係啊，即係生物化學等等。咁我又會發覺生命科學咧，係咪有女性係會擅長啲咧？咁樣樣啊，即係譬如純粹嘅數學同埋物理學抽象啲嘅思考，係咪男性強啲咧？咁但係真係喺女校咧，都係一樣個能力。譬如你考中學，你考會考，譬如攞個分數公開試。都一定 數學就一定係 嘅。我會話係比率嘅問題。我自己小學係讀男女校嘅，咁到到中學我就去咗英國，我就讀女校嘅。我見到嗰個分別係，即係嗰個態度同分別有分別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係即係依個世界上經常都會有 outliers 噶嘛。即係雖然話女性同男性，即係嗰個可能理科女性可能比率會少啲，即係數，但係都有。其實歷史上你都見到有女性嘅數學家噶嘛 ，Ada Abler 其實發明依個現代電腦之母。咁所以唔係話唔會有，只係當佢有嗰陣咧。比較少啦，同埋當佢有嗰陣，佢要面對嘅壓力會大，因為佢係一個 outlier， 因為佢係一個特別嘅 case， 人哋覺得啊，點解你係女性？點解你會去讀理科啊？而喺依個就係點解人哋話男女女校或者男校嘅好處就係話，當喺小朋友發育期間嗰陣可能。 佢哋分開用性別嚟分開教育嘅話，可能個壓力冇咁大。我唔知道係唔係啊？依、這個因為我自己讀女校，我唔知道。 我覺得係嘅，因為嗱，阿馬恩慈咧就喺男校嘅， 係啊係啊， 天主教男校。 係、 啊，我咧就喺官立女中。全香港唯一一間文化嘅官立女中，咁就會見到個空間大咗好多。嗱，譬如喺體育場上邊，你都一定要競技同埋發揮你最好，就唔使分組啊。分男女賽啊，又要等人哋部場啊咁樣啊。咁另外就係演出啊。如果我演出話劇，因為我生得高，我通常要做男嘅角色嘅，係啊，就呢個咧，呢個即係所謂交換性。 我哋男校嘅揾人扮女。 係啊，我哋喺隔離，係我哋喺隔離男校借人，係啊，我喺男校借人咯，咁樣。 男校我哋冇得借。 但男校好中意嘅喎，我嗰陣時咧，即係啲男仔好中意扮女仔嘅，即係爭相舉手演出，我唔知啊。女校可能冇人中意扮女人啫嘛。 唔係喺英國嘅，你見英國嘅依個Monty Python， 即係佢英國好多演員其實男演員都係扮女，即係會有扮個女性嚟出嚟。 你講起 Monty Python 真係笑到趴，即係佢哋跨性別、跨年紀、跨角色咧，真係個好嘅訓練咯。 唔係，但係如果你講演藝都係啦，即係外國。就中國就好啲噶啦，所以中國嗰樣嘢就即係上舞台咧，即係我你大家見到嘅好多女人男任劍輝都係啦，嚇、甚至你半井安都係啦，即係好多即係有啲男人扮女人角色亦都有啦，梅蘭芳嗰啲，咁即係嗰個性別嘅混亂咧，因為你戲劇嘅需要啊嘛，係嘛，甚至你以前而家後生嗰啲唔識噶啦，澳洲有一個。喜劇嘅女 ，Dame Edna，Dame Edna，英國人都係噶，英國都好中意扮女人嘅，即係男人嚟講。 但係嗰啲特別 charming， 譬如講翻我哋自己熟悉嘅文化，當年任劍輝話迷倒幾多人，再上啲仲有一個梁無雙， 係啊係啊， 即係原來男女混合嗰種吸引力咧， 係 多咗好多維度俾你欣賞，一個人可以有嘅， 即 係 女性扮男性角色嗰陣，我覺得佢比較好精緻啊。咁而但係男性如果可以扮女性，即係好似哥哥咁咧，佢嗰個味嘅嗰個感覺咧，又好唔同咯。其實係好得意。 咪妖啲咯，即係澤田研二以前係，即係男人扮女人扮男人啊嘛。仲有一個最難度高嘅，女人又唔得嘅喎。係啊，即係嗱，你男人就扮個女人嚟扮男人。 即女人唔可以扮男人嚟扮女人 嘅，系啊！佢一睇咁，你咪就係女人咯，你做乜扮啫？系咪先？ 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好啊！凡係演出，即係讀演出，我成日都覺得咧，喺大學咧，你嗰啲必修科啊，或者我哋叫做liberal education 又好 ，general education 又好，唯獨真係少咗個表演啊！ 是 因為其實我哋人生咧都係一連串嘅角色噶嘛，咁咧其實一定要收 performance， 就要你去扮下唔同嘅年紀、唔同嘅性別嚇。 我甚至覺得中學都應該有嘅， 應該要有啊。其實你 我成日覺得即係嗱，有樣嘢即係我就做編劇噶啦，亦都教過編劇啦。咁你發覺咧，就算我教嗰啲碩士班嗰啲咧，講古仔都係唔得嘅。即係其實你要賣一條橋咧，你最緊要將嗰條橋講得動聽啊嘛，唔知點解佢哋都係唔得嘅。咁同埋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喺中學啊已經有啲所謂演出啦，或者做一個編劇啦，以前有嘅，即係有啲點解重要咧？就係話，因為你做一個編劇嘅時候咧，你要去進入一個角色。某個程度就是訓練你的所謂同理心是吧你去做一個戲劇表演你做某一個角色我無論你做什麼你做埃及妖后也好威尼斯商人也好一個歧視女人的男人也好怎麼都好那你要進入那個角色嘛那你是不是要擺低你自己然後才可以進入那個角色當了你是自己是另外一個人那其實是增加你訓練你同理心的嘛是吧我們現在這個社會越來越越缺乏嘅一樣嘢就係同理心啊嘛，因為你嗰啲社交媒體冚唪唥，即係扮嘢啊得，即係扮第二個人就得，但扮咗第二個人嘅時候咧，都係好自我中心嘅，係嘛？咁你好冇辦法啦，越嚟越少，好多而家好多嘅叫點咧？心理學家都話新嗰輩咧，尤其睇手機有手機之後長大嗰輩咧。是冇乜所謂社交技巧嘅，講嘢又冇禮貌啦，同埋點樣去，即係人哋講一句説話，佢又唔知道背後有咩意思啦，或者佢要道歉，佢又唔識道歉啦，係嘛？佢哀求佢又唔識啦，俾我啦。 係嘛？老闆，我要加人工，唔加嘛，唔加，我聽日唔翻工啦咁，即係咁嘅。你咪即係佢係冇咗， 因為短暫同埋集中嘅信息嘅傳遞。 咁人畢竟係一個社會度生活噶嘛，喺個群體裏邊噶嘛，好多時候你要圓滑啲，但係冇嘅。而家新嗰啲咧，越嚟越唔識嘅。 因為有個講法是話，小朋友其實應該在三歲之前學識點樣跟其他小朋友社交，同埋去玩。 咪而家好咯，有 play group 啊！我哋細個邊有 play group 嘅？ 但係仍然有多父母好保護。 但 係 細個以前香港啲屋村係一條街噶嘛，大家係玩埋一齊。 細個就係行出街就係 play group， 所以嗰個 play group 係24小時 嘅。 而家就冇得行出街，所以冇。 所以佢經過咗個三，即係佢如果 miss out 咗。即係冇咗依個三歲之前嘅依個咁樣樣嘅即係 socialization， 其實寵物都要噶嘛，狗狗都係話，哎呀，如果啲好惡嘅狗，如果唔識得出嚟見人之後就見到人好惡，其實係同樣道理，我覺得。 哦，呢個三歲定八十嘅。不過講翻思想方法咧，有一啲我唔知係咪陳腔濫調啦，喺 cliche 啦，佢就會講嘅，男人天生通常都講天生嘅，即係我如果係講天生，我哋今日其實唔使做呢個節目。男人天生咧就对事情有兴趣，女人咧天生咧就会对人有兴趣。咁所以男人咧就 系 行动派，女人咧就系倾偈派。 唔系，就算倾偈都系嘅。系啊，我自己啊吓，从我自己嘅讲法都系噶。我处理事件或者处理呢一啲概念啊嗰啲咧，即系我觉得好自在嘅。因为嗰样嘢行唔行，你可以控制到嘛。系嘛？你谂呢样嘢，我唔谂呢样嘢啦，我做第二样嘢啦，诸如此类。所以点解有啲人话点解女人数学咧始终系唔够男人咧？其实唔一定系佢嘅数学才能，而系佢嗰个集中性、 专注力。 专注力，即系你可唔可以十个钟头咁，净系拎张纸喺搵同嗰啲数字打交道咧？加加加减成成条除，诸如此类嗰类。唔得啊嘛！ 咪有個講法係話，男性每日最多講大概7000字，女性就講20000字。咁所以 20000句係啦，即係20000個字 嘅。咁所以如果一個男人日頭已經出去做嘢，咁佢嗰7000字已經講完啦，佢翻屋企個 quota 就冇啦，所以佢冇字去答佢老婆。而佢老婆成日喺屋企同個朋友同個小朋友講話，你食唔食乜乜啊？嗰啲唔係字嚟噶嘛。所以老公翻嚟嗰3個鐘，只喺3個鐘入邊講20000字，所以20000对0字，依個就係一個可能係中間嘅依個衝突啦。 但係我見到更多男人一日都係講都唔夠2000字， 有啲唔夠200字添啊！我見過 你仲夠200字。講翻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呢一種所謂對事有興趣，兩對人有興趣呢樣。剛才阿曼智提到的一點呢，是有一個社會化過程是很清楚的，譬如吳宇甫這個 Virginia Woolf， 他在他自己那本出名的著作就是自己的房間，他就提到為什麼寫作這麼艱難對於女性。頭先咧，你話啊，男人可以好專注7個鐘。其實咧，我自己寫論文都每日，我都曾經好乖地寫9個鐘啦。即係如果嗰個環境去可我，咁個女性嘅環境點解咁難咧？我諗可能都會好清楚，因為我哋分散要做嘅工作好多啊。譬如話屋企有老人家，或者有細路，或者咧阿大仔星期三上體育堂對白鞋搞掂未嚇，或者咧阿細女要跳舞對芭蕾舞鞋搞掂未？即係我哋有好多嘢。或者中午有人嚟做工程，整下翻个水喉。下昼菲佣买埋啲餸 check 埋咁样，即系唔好话菲佣啊，对唔住，应该话帮佣啦。咁即系你会睇到我哋系散点注视嘅。咁而且一眼观七。 但你成长嘅时候就冇呢个问题嘅，而家照计嘅。 其實 即係有屋企有幫傭啦，係嘛？即係好多，即係當然有，即係媽媽都會有講嘅。但係即係我會覺得個態度係，譬如男人執即係男仔啦，唔好講男人啦。佢執書包未執好，即係朝早起身唔會即係摺好曬啲被咧，咁咪最多鬧下冇事㗎。咪聽日咪繼續咯。以前我阿媽都成日鬧我㗎。系嘛？咪繼續咯，冇事噶。你覺得即係係咁噶啦，男仔係咁噶咯，女仔咧就大件事咯。 不過你講啱嘅，有一個特性，我唔知可能有冇觀察到啦，就係啲男仔咧，佢要專注無論打機又好，玩 iPad 又好，或者睇小説都好， 佢唔會理你嘅，你阿媽暗啦，阿媽問講咁多個字一日， 當聽唔到， 佢當聽唔到嘅，係啊，真係要走入嚟搶咗本書，即係識唔識翻啦咁樣。女仔比較少。 美國有個諧星，佢咁講噶嘛，佢話男女嘅腦咧個構造係唔同嘅，男性嘅腦入邊咧就有好多個盒嘅。有一個盒咧就係打機嗰個盒啦，有一個盒咧就係玩車嗰個盒啦，有一個盒咧就係，但係佢大部分嘅時間咧，佢有一個盒咧叫 nothing， 就乜都冇嘅盒。而男人最中意就係依個盒噶， 唔係釣魚嗰啲最 係啦，釣魚 釣魚佬就最中意嗰個。 女性嗰啲盒係大家係互相關聯嘅，但係男性咧就唔係嘅，就係佢最中意嗰盒就係 nothing。 唔係呢個係同社會化有關嘅，係 啊， 係嘛？此其一。咁所以即係，但至少譬如好似 Eva， 咁你覺得好慘噶。系嘛？即系从女性嘅角度咧，你觉得哇，九个钟头，要最焦嘅， 我中意咪得喂，咁打麻雀咧， 啊打麻雀唔系噶，打麻雀好紧要一样嘢，你有冇见过四个人打麻雀唔出声嘅？男人就可能会。因為喺度計算緊啊，點樣去即係 用你，但係冇用嗰啲講運氣，講咩牌？ 女人打麻雀一定嘈到不知， 唔 係 喎， 即係永遠都講嘢喎，永遠講嘢喎。 我就係話有一啲嘢一定係生理上嘅唔同嘅，但係有一啲嘢我真係覺得可能係成長嘅過程， 好大 係啊！因為我自己係好中意坐，我坐喺電腦前面啦，我係可以坐十個。二十個鐘， 唔係，但係你電係即係你比較可以專注啲。 我唔即係如果我唔可以咁專注去做一件事，我如果一陣間我接唔翻啊，所以我寧願坐喺度繼續做埋佢。 同埋個專業都有關係咯，譬如你嘅職業咁係嘛？譬如你做金融嘅咁，即係好多嘢你真係唔可以唔專心嘅，啱唔啱啊？咁但係咧，我覺得有一種諗法幾好特別，你睇下馬恩慈點理解？佢話男人咧好容易將啲嘢係。系统化，咁而女人咧就好容易将啲嘢同理化，所以大家倾唔埋攣。 即系同理化我就唔敢讲，系统化我可以讲几句。 系啦，好啊。 因为意大利文有个字咧，好紧要，叫 systemare，即系 systemize。点解咧？就因为佢嘅生活好混乱啊。但系如果你去过意大利，你知啊，所有嘢就乱晒大龙嘅。你明唔明啊？甚至法國人都是第二個亂龍嘅，就是西班牙人啊、法國人嗰啲，即係佢唔係嘅。你同啲日本人啊、德國人完全唔同嘅。你法國一搭架車，第二日去到第二個國家，啲嘢冚唪唔同嘅。尤其是日本添，哇！每樣嘢都有指示嘅，你點樣行嘅冚唪冚唪，即係呢一種係代表一種系統化。 誒，好勁！你睇啲地鐵嚇， 任何地方啊，即係個廁所喺邊度啊，即係啲鹽喺邊度啊，喺邊度攞啊，諸如此類，你一定好清楚嘅。你入到佢間酒店房裏邊咧，樣樣嘢井井有條嘅。 救生咩逃生圖啊？ 係諸如此類。咁但係咧，點解得意大利文有呢個好特別嘅字嘅？就唔係我哋英文所謂或者中文系統化可以概括嘅，即係話咧，即係你生活要有個秩序，你有一樣有啲原則可以遵守，甚至係同你嘅性格有關。你譬如一個人係咪一個 systematic 嘅人咧？即係話你係咪五時花六時變嘅咧？今日咧就贊成民主，聽日贊成專制，咁你就係一個冇 system 嘅人啦。即係佢嗰個 system 嗰個字好緊要。 The consistency。 系啦，包括埋好多嘢。 呢個係一個新字定係舊字？ 舊字嚟嘅， 因為意大利其實現代嘅意大利其實佢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啊嘛。佢個北部嘅人咧就同可能同德國人係比較相似嘅。 哦，即係近奧地利嗰邊係。 係啦，即係譬如話都靈啊、米蘭啊。係。咁但係譬如話羅馬以下嗰啲係完全係即係匪夷所思。 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講羅馬人本身都係一個好有系統嘅國家嚟嘅，即 係 有法律有成。但係，即係我講翻轉頭，答你嗰個問題啦，就係話點解男人係會所謂系統化咧？就係因為佢嘅生活裏邊其實係太亂龍啊！ 你自己話咋？ 唔係呢個，或者我自己都係㗎，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通常後嚟我出嚟做嘢或者去到大學咧，就已經有一個習慣，就每晚咧即係。大約列出我聽日要做啲乜嘢。 啊，咁已經唔同咗啦。 就因為我記唔到啦，即係你明白，即係好多嘢你記唔到咧，於是咧你又是而家老咗啊，更加添，就一定要寫低啊。 啊，听日拎衫去洗， 提一样嘢， 打电话俾阿文杰爸，咁知唔知啊？ 你冇打过俾我，即系系统嘅全员或者根源咧，其实已经好在希腊哲学里边已经有嘅。 系啊系啊。 譬如最大嘅公即系思想像啦，就系呢个阿里士多德啦。 系冇错。 即系佢提出呢一个系统性嘅研究或者思考咧，系好有用啊，亦都奠定咗西方所谓理性文化嘅蕴藏啊。 同埋教育咧，即系佢点样将啲嘢分科啊？即系你要读啲乜嘢啊？系阿里士多开始噶嘛？ 冇错，你后来去到就算神学都有系统神学啊嘛。 有， 或者有系统神学。 但系儒家都冇噶，孔子即系我教六艺啫嘛。咁点教法咧？ 论语冇系咪？论语冇咩系唔系统倾偈？或者孔子 而家新嗰啲就系帮佢整个系统出嚟，话论语有嘅。 喂，孔子真系好女性思考嘅， 女性 慢慢谂 系嘛？ 即系譬如佢同情心啦，佢个散点啦，佢听你讲问翻你啦，佢冇一套嘢一定要 impose 喺你嗰度啦，即系加诸喺你嗰度啦，冇咁快要去判断你。 咁佢教大个人嚟噶，佢教佢啲弟子冇个僆仔嚟噶。即系已经系大个人，有啲咧就有啲甚至系做官嘅，啊，即系有啲咧又话行商嘅，咁变咗即系佢嗰种教育唔系亚里士多德嗰种，即系话你几时要学乜嘢诸如此类，即系佢讲明噶，冚唪唥即系要譬如话你读把律词点读法咁，孔子冇讲喎，六艺就咁学六艺啦，点学啊？ 但 系 呢个教学方法啦，佢关注嘅内容都系嘅，就系同理心啊。 嗯，吓 佢成日都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系系系。 你咩叫人啊？你自己谂下。 唔听佢讲。 你讲心安就人啦、 啊。但系又唔可以顶佢颈嘅，宰我咪顶佢颈咯，三年之丧顶佢啦。哎，与之不仁也，你快走啦！其实想乜做老师唔得噶嘛？系嘛？咁好啦，咁又。喂，傾下講下又到十一點啦嚇，咁啊講講個電話號碼先啦，18723111，亦都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嘅朋友有留言嘅，咁啊我亦都鼓勵嗰啲女聽眾啊，不妨打電話嚟同我哋講講女性思考呢個問題。咁呢個時候咧，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 算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志话，下个月27号起，公共交通2元乘车计划的合资格年龄由65岁下调至60岁，并且扩展至红色小巴、街渡和电车。60至64岁合资格人士必须持有转为计划而设的个人八达通落油卡才可以享用优惠。他表示，不少60至64岁人士已经拥有个人八达通，但是为求易于识别，必须申领落油卡才可以享用优惠。尚未申请的人士必须在今个月31号之前递交申请，到下个月1号农历新年或者之后才递交的申请，或者未能夠趕及在下個月27號之前收到落油卡。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此外一道雲帶正係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大致多雲，隨後幾日朝早清涼。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讲封路，弥敦道有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中线，而家系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啦。另外啦，红磡的学园东街亦都有水管急修，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喺红磡道至到文乐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而家亦都系需要封闭噶。驾驶人士啦，请你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太子道西。而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自己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一部女性视角下现实主义的剧集，让观众伴随主角个人命运同时代浪潮的起伏，当中夹杂亲情、友情、爱情等多重严峻的人生考验。 国剧830《星辰大海》， 一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七号开始咧，会有好多收紧社交距离嘅措施。陈生你好， 做呢一个婚礼服务业，而家咧又要取消或者系延期。咁我希望咧，政府能够可以支援我哋，向我哋呢个行业每一个商户即系派钱。 严女士你好， 细路仔咧早啲放假都唔紧要，即系如果佢有人照顾，如果冇嘅咧就可以翻学校等先生照顾。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吓，咁啊直播室有海林啦、文洁华同埋马恩赐嘅，我哋讲女性思考。好啦，俾海林讲下先。头先我哋、我同 Eva 讲得太多啦，第二 系咩？你咁公平嘅，系啊， 我哋要公平啲，我可以讲少啲，你讲多啲。 唔系，我觉得咁样系一种某种程度上系调转嘅唔公平。 系啊，嗱呢度牵涉到真系一个性别嘅课题咧，就系话诶，好多时啲工咧，特别喺大学啦吓，佢请人或者某啲公营嘅机构咧，佢都话希望嗰啲数字平等嘅，即系譬如话男女嘅比例啊，要接近啦。 系 咁，于是咧喺大学真系唔少出现呢啲就话种族性别佢要注重呢一个尽量嘅叫 affirmative action， 唔知中文点译啦，就系、是。有時如果大家差不多均等，就一定是比女性或者是 比有色人種咁樣嚇，即係所謂有色人種，真係唔係幾啱啊呢個。 但我覺得喺美國搞嚟搞去，越搞其實某種程度上越想去平衡呢一個數字啊，真就反而好似越做啊越反而即係反而係反方向發展啊。 係， 同埋即係其實而家嚟講。那個女性的競爭力亦都冇咁差，我覺得，即係我哋我對 科目咯，譬如你好似你好難有啲你直情做唔到嘅，譬如你入護士學校，你點可能鄧得雲男性同女性一樣五十五十咧？ 而家越嚟越多男性做護士喎，因為收入好，咁嗰個工作時間啊好過醫生。 嗱，但係你有樣嘢都係嘅喎，我記得以前我同一個男護士傾起，佢有樣嘢就係性病咧，就好少男好少女護士喎。 因為你要處理大部分有性病嘅都係男病嘅 人嚟㗎。其實呢個係 你要佢成日處理 呢個觀念問題嚟㗎。呢個係一個觀念問題嚟㗎。點解男性嘅婦科醫生日日去睇住女性嘅性器官又覺得冇問題啦？咁點解女性嘅護士如果 佢請唔到嘛？即係女人唔中意。成日對住咁核突嘅嘢啊嘛，你明唔明？即係呢個其實會㗎，有啲係會影響到佢哋性生活嘅，因為你日日對住，你明唔明？即係嗰啲咧厭惡性嘅器官啊，你好難頂嘅大佬。 不過嗱，好得意啊，嗬！即係譬如我哋清潔咁啦，你發覺咧。如果是女清潔員咧，咁佢入男廁照清潔，女廁照清潔。 男性就唔。 但 係 咧，男咧就好哇入，你知唔知好少入去女廁掛曬牌，寫住曬，一定要決定裏邊肯定冇人先。 呢、這個洗手間嘅討論咧，而家係越嚟越越演越烈噶嘛喺美國，因為其實我自己咧就比較即係我自己比較傾向我話即係不如一格一格嘅洗手間，即係男女性係啦， 嘥地方嘛， 而家有嘅， 唔係因為其實你會見到譬如你去演唱會啊，或者去出去嘅好多地方咧，女廁嘅排隊嘅時間要好耐嘅。 系， 咁所以咧， 因為佢唔整多個嘛，即係而家提議就係二比一啊嘛，即係所有演唱會啊、文化中心咧，應該係每一個男廁有兩個女廁啊嘛。 喺美國而家嘅講，而家有因為有第三性別啊嘛，或者有或第四性別，咁所以其實 第四係咩啊？我都唔知。 唔透露自己，即係 gender fluid。系啦，即系系啊，系啊，咁所以而家即系洗手间呢个讨论就会更加复杂啦。喺美国就会话，到底我哋系应该由男厕、女厕，跟住一个特别嘅洗手间啦，定系应该系即系unisex嘅即系冇性別嘅洗手間，大家都可以入去，咁樣係咪比較會好啲咧？因為當我哋越嚟越對呢個性別嘅呢個議題越嚟越你可以話好方面，好嗰方面你講嘅係多元化，特別包容。但係可以話老嗰一套就會話，哎呀，我搞唔清楚你哋喺度講緊啲乜嘢嘢，我根本完全唔明點解以前咪好簡單咯二元化，咁所以 係啦，你唔夠咪整多個俾你咯，再唔夠咪整三個咯，一比三。點解要 uni 咧？我就唔明。 我就喺外國以前，我可能文教授都係咁樣。 係 我哋如果你想出去玩啊，去 concert 啊，去音樂會啊，通常你唯一一個選擇咧。就是入男廁，叫朋友即系男廁已經空咗啦，就我哋就女性就霸埋個男廁嚟用。 而家啲人咧就通常去所謂殘廁，即係嗰啲即係殘廁，即係麻煩啊！ 不過我哋又翻去思想幫下 好啊， 係啊， 去個腦部多啲先，係啊。咁咧又有一啲又係講咩左腦右腦呢啲咁嘅討論啦，就係會覺得即係男人就集中於喺左腦嘅活動咧，就以致佢哋會係專注於複雜嘅資訊嘅處理。咁如果呢啲就係科學家講，唔係我講啊。係 啊。 咁如果女性係善用於兩邊半邊腦嚇，即係左右嘅運用咧，所以佢嗰個嘅應付多重能力或者叫 multitask 啊，即係多重工作啦、記憶力啦等等嗰啲咧，多功啊，係都比較強。即係我哋係唔介意啊！呢度啊，依個咁裝啊，嗰個電話，然之後呢度個房個細路仔呱呱嘈，或者啊，我又要對住電腦裏邊嘅即係工作。咁嗰種係一個社會嘅需要啦嚇，即係社會分工造成嘅需要啦。但係如果喺生理決定論上，就因為你兩個腦可以互相參詳。 系 啊，咁样啊，即系我哋优质啲嘅动，优等啲嘅。 我当然咁样谂啦， 因为冇 overall 嘅，冇整体，冇即系所谓任何嘢，你哋都优等嘅。而系因为而家即系男性都系噶，即系以前咧可以话工业社会时代啦，或者前工业社会时代咧，就一定系男性系比较着数啲嘅。系嘛？譬如你打仗，你唔可能有女人啊嘛。咁但系而家咧唔同啦，而家打仗男女 有女兵噶，有女 唔止女兵啊。因为其实而家打仗可能系坐喺个电脑前面打啫嘛。 唔系，但系打仗其实系 上战场嘅呢样嘢。 打仗其实系某种程度上系可以话系 你睇下个打仗打几耐。如果是一个短时期的打仗呢就可能冇用嘅。但一个长时期打得好惨烈嗰阵呢所有嘅男人都死晒嗰阵呢係有提升女权嘅呢个好处。你睇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英国其实开始好多女性都上嚟工作岗位啦。你见俄罗斯嗰阵即係苏联打仗嗰阵打到冇最其实最强悍嘅呢个射手冚唪都系女性嚟㗎嘛。就系因为即系呢个平时呢个话男权嘅社会男性主导男人先至可以打仗嘅其实有啲好似譬如射女射手呢啲即系你射你做射 击手嗰啲叫 sniper 系即系个体力唔需要咁多嘛你系要准 唔系嘅体力好惨嘅。佢哋有樣嘢弊咧，就係佢搏嗰啲，即係所謂追擊手咧，就係匿埋咁，然之後等一個人咁，然之後扮佢噶嘛。你可能搏咗喺度咧，成幾個鐘頭都連小便都唔得嘅，因為你唔知嗰個人幾時出嚟啊嘛。你又唔可以亂喐，我一喐咧，你揾到一個最好嘅隱蔽嘅地方咧，咁佢就有排搞啦。因為你一喐咧，分分鐘俾人發覺，咁你又唔可以追擊到佢咯。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其實嗰個體力嘅辛苦咧，唔係話叫你爬山爬高爬低走嚟走去，而係你唔喐一段長時間唔喐，其實係好辛苦嘅。即係你嗰啲你啲肌肉會硬曬。好啊，到佢突然間有一兩秒閃過嘅時候，你已經打唔到啊！你咪即系你试下， 唔系我自己揸个长枪嘅， 系啊， 我自己中意玩射击嘅，系啦。咁但系历史上面， 海林好忠诚， 系 相胜啊，应该 唔系我谂每一件事都有佢嘅 outliers 嘅，都有即係特別嘅 case 嘅，可能係我自己即係唔知道，可能我真係嗰個比較幸運一啲啦。咁但係我會話有一啲嘢未必一定係生理決定嘅， 係係絕對唔係啊！即係尤其是社會越嚟越發展，就更加唔係啦。 我覺得是的，即是其實呢，那個生理決定論呢，如果即係太過強呢，其實我們的社會改不到，因為呢，譬如是即已經說是這樣就這樣了，但是我們一直演化，原來就發現呢，演化社會演化呢，是對我們甚至生理調轉過來呢，都會造成影響的嘛。譬如如果我長期在某一種活動裡面，我荷爾蒙都未必沒有變化過， 絕對有，絕對 有。所以即它的構造可能是這一種結構，但 是會轉移，即係我哋要接受呢一樣嘢，我哋先至有得令個社會更加進步，同埋性別嘅關係咧，嗰個所謂即係個彈性更加好。 即係唔可以生死曬話啊！你係女仔啊，你就唔好讀理科啦咁樣。我覺得咁樣係依個係唔理智嘅，或者係我記得細個嗰陣，我屋企唔係啦，但我知道有啲父母會講咩，女子無才便是德啊嘛，你女仔唔需要讀咁多書， 俾養得㗎。 冇啦，而家 點知廢冇人養嘅？ 而家恨生女添啊！佢話即係女咧比較照顧家庭嘅，即係 有大啊， 係啊，有工具性啊， 即係人口老化， 個仔就要聽老婆話啊嘛。第日咧，即係女以前就唔同啊嘛，以前你即係娶多個女，你娶個老婆咧，其實就屋企多一個人。而家咧就唔係啊嘛，因為通常佢哋結咗婚就住咗出去噶啦嘛，咁於是啲父母咧就覺得喺。個仔娶咗老婆就大間屋企啦，哇越嚟越少翻屋企噶啦，自己老家。但係咧，就成日要翻外交，因為佢要聽老婆話啊嘛。咁所以啫，個女嫁出去咧，就反而多咗個女婿。 係， 個仔咧娶咗個老婆咧，就少咗個仔。而家係啱啱調轉嘅。 係，我同意啊，完全同意。 即係我係聽過呢句説話好多次嘅。 我講一個即係實際個案，就係我契哥，我叫契哥，真係細細個契咗。咁佢連生六個女，咁佢係三代單傳嘅仔。但係咧，當個老婆生到第六個女咧，個醫生已經話要結扎啦，佢生得好辛苦啊，生又唔係話特別大隻咁樣。咁佢係跳咗落個海度喊啊，即係直情係， 死啦冇仔啊！ 即係掩藏佢眼淚仔，因為我三代單傳，我生唔到個仔，哇！即係結果要等生六個女出嚟點算咁樣？但係結果而家咧幾十年過後啦，佢啲女全部都係嫁一個非常之又唔單。只是社會上認為的專業啊、 但係好顧家啊，好愛護個妻子啊嘅，有一扎孫仔咁樣。哇！佢係享福享到咧，美國享福，因為個大女婿就係啲天文學嘅高官啊。咁咧就真係全部賺曬。賺曬翻嚟，咁啊當然咧喺美國人咧，我諗可能會知道嫁個女係要出曬所有婚宴，啊呢個唯一嘅問題。 咁咪慘，即係冇印度人咁慘。 哦，啊、 印度即係淨要掉樓咁就係破產嘅，生六個女啊，但係真係破產啊，寧願送咗佢出去。 嗱，咁啊轉翻個話題咧，有一本書咧，今時今日都好多人睇嘅啦，大家都知啦，即係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 千祈唔好睇，我勸大家如果有咧，因為嗰條友咧就虛報學歷嘅，我查過啦，係啊，佢完全唔係一個大學咩教授啊，諸如此類嗰啲，佢係教嗰啲 college 啊。 嗯、 我諗就知叫做 community college 就佢係扮大學教授，走去睇埋曬啲即係網度睇埋好多，左講右講，即係信唔過嘅，因為佢講嘅佢又是佢引述嘅所謂調查研究嗰啲嘢咧，真係制唔過。 啊！但係好有趣， 大家信唔過嘅。 佢其實喺暢銷流行榜好多， 係啊， 係、 啊、 好多人一睇就嗱、啊、就係咁啦，所以老婆就係咁啦。係、 啊啊嗯，因為佢又係即係。在有一些經驗那裡，但其實很多很多的大家知道啦，咩叫科學呢，就是話你做任何的實驗或者調查呢，能夠重複的才算的嘛。 是。 咁但所以呢，很多時候呢，而家為了爭取那些資助啊，同埋即係攞到啲錢嚟做一些實驗啊，或者做一些研究呢，很多時候呢即係做一手腳嘅。即係佢安排嗰個實驗啊、 嗯， 即係設計嗰個實驗嘅時候，或者攞到啲數據嘅時候咧，其實係會有所隱瞞嘅，係、 嗯、 嘛？咁同埋咧，你咧就即係好，又是咧，即係我調查咗好多人啦，咁你認為得咧，亦都冇人走去做所謂叫 follow up 重複嗰個實驗， 嗯， 因為重複嗰個實驗攞唔到 分定， 攞唔到分定， 唔係同埋其實 攞唔到急錢嘅。另外一方面咧，你寫嗰個論文咧，如果你證實咗某個人嗰個論文未必登你嘅。 唔係，同埋而家個問題，有時候 你發覺佢有問題咧。 有時候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本身嗰篇論文可能冇乜問題嘅，但係以前咧，大學就唔以前係大學可能當年嘅宣傳咧，係揾翻個教授者出嚟講。 係 而家係揾大學係有一個即係 communication officer 出去同人哋講嘢噶嘛。佢未必係佢未必對嗰篇論文有好深入嘅認識，所以佢講佢都係講一兩句 byline 咧，嗰一個兩。兩句嘅 就上咗新聞啦，上咗網啦。 嗰幾句嘢可能覺得唔清楚，咁所以調翻轉頭咧，佢可能會登咗嗰啲嘢咧，係引用嗰陣係完全同嗰個報告咧係完全調轉攞嚟引用嗰兩句，咁大家就會呢件事就係 即係又係標題黨啦，係啊，又係標題黨。 所以未必係即係未必係學術界嘅問題，但係可能係呢啲中間嘅呢啲咁樣樣嘅誤解就有好多嘅。 而家最大件事咧，即係有啲大學就係話。因為佢要你成日做一啲叫有創造原創性嘅研究啊，咁、其實咧以前咧大學有啲人咧就負責做 follow up 研究嘅、即係你做咗一個實驗，你有一啲結果、，OK， 我就再做一次，係唔係有相同嘅結果咧？唔、知噶嘛，你明唔明？即係如果係相同嘅咧，咁就可信啲啦。即係呢、這個你如果咧得出嘅結果完全兩回事嚟嘅，咁即係或者咧相差好遠嘅。過曬嗰個即係標準嘅 error 嘅錯誤嘅，咁、變咗呢個研究咧就未必能夠成立。但係而家唔做呢啲嘢噶嘛，大學係嘛？ 即係過度同成果掛鈎，可能係咁樣樣。 係啊，即係你做一啲嘢，佢係期望你有一啲突出嘅原創 original 嘅結果出嚟噶嘛，就唔係話檢驗人哋噶嘛。是不是譬如我牛頓話個蘋果一定有地心吸力跌嘅啦，咁我掉多幾個蘋果落去試下咯。可能掉到第100個，那個蘋果唔係我飛咗上天啦， 係咪？呢個咧就都牽涉到所謂建制嘅問題，就係、你出個理論唔係簡單嘅， 冇錯。 唔單止科學特別係啦嚇，因為你要重複要去實驗啦。咁如果你發現個結果已有一次出嚟同呢一個理論嘅推演係有違背咧，你真係要做多好多次，去證實佢喂呢、這個結果係錯嘅。首先。就話啊，我哋有啲額外嘅條件，所以係錯嘅。 係啊， 都唔敢喐個理論。 係 啦、但如果要喐個理論，真係要好多功夫。 嗱就譬如我最近啱啱睇到一個咧，就1959年啲蘇聯人做嘅、 嗯。 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啲狗咧喺狼嗰度即係演化出嚟噶嘛。OK， 咁於是1959年咧，有啲蘇聯人咧就好，我捉幾隻最純嘅狼出嚟。 然後就放在放喺度實驗室度養佢，咁然之後佢一代一代一代咁生落嚟，咁而家二零年減五九年都拍者有六十年啦，證明咗係得真係嗰扎咧最初咧五九年嗰扎狼啱啦變曬狗啦。你話原來啊好快喎，原來幾十年咧，即係你一路養佢啊，即係所謂英文叫 domestication 啊，即係將佢擺屋企嚟養，唔好擺唔俾佢見到，即係唔俾佢出野外，佢一生都未見過一個樹林係乜嘢嘅，全部係跟曬喺人嘅實驗室嘅環境一路長大，咁然之後咧佢又跟住交配又生落嚟，又生一啲仔仔孫孫，幾十年之後咧，佢雖然仲係狼喎。但是他的性格已經完全變了狗了，係啦，即係佢個基因已經改變了，咁於是他咪 test 到咯，即係你有咁嘅長時間，你才可以證明到原來狗真係喺俾人加速化了，即係將狗其實係而家我哋屋企養嗰啲狗咧，其實是狼嚟嘅，由狼嗰度加速化變成狗嘅。 咁你講起狗咧，有人講話男人就嘅性格就比較似狗狗嘅，女嘅性格就比較似貓貓，係咪咁樣樣 咧？呢啲 呢個形容都幾好， 係咩？ 係啊，但係唔係決定論咯， 唔係以前就唔係嘅喎，中國以前話即係女人即係屋企嗰啲家眷應該似狗喎。男人就似貓喎，你馴佢唔到喎，佢永遠喺出邊搞搞震。 太多因素喺個社會裏邊咧，為咗集體嘅利益咧，喺度運作緊嘅。譬如我哋頭先講武則天，或者你講埃及妖后咁，即係當你去到嗰個權位位置，已經係超越咗所謂性別嘅限制。即係你俾人閒言閒語一件事，但佢係可以做好多嘢。 唔係而家最叫相關性嘅一個問題咧，就係所謂性騷擾嘅問題。我即係講到 呢 今朝咧， 呢個複雜。 唔係，因為嗰啲數字好得人驚噶嘛。係，事實上係嘅。英國同美國都係呢啲叫做女權咁高漲嘅咧，都咁即係超過佢哋講咧，就係超過一半嘅女仔咧。女性啦嚇，喺佢尤其是成長嘅時候，喺中學階段開始曾經受過性侵擾嘅，即係 我都受過啦。 咩？但 係 你係 唔係？問題就係你點樣？你點係啦？即係佢騷擾啊，即係 sexual harassment 啦。係 啊， 但係佢分好多個程度。 我對呢樣嘢有保留嘅地方就係，其實以前你見到嘅就係話，一直以嚟都好似有少少係專注去睇下女性有冇受到騷擾。其實你而家見到嘅就有好多小朋友在成長嗰陣，喺歐洲而家天主教啊，經常都話有好多男仔嘅小朋友喺教會亦都係受到騷擾噶嘛。即係所以其實舊年前年啊， 即係我都唔怕講。而家因為我啲老師冚唪都去咗上一啲堂啊，已經係嘛？即係嗰時係㗎，我喺神父校度讀，咁佢都好中意即係攬住我嘅膊頭啊，諸如此類或者捉住我隻手啊，咁即係我。但係嗰時我又唔覺得係有啲乜嘢性嘅意味或者騷擾咯。即係所以你個界定係比較難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呢一種。咁嘅情況，即係你要明白到呢樣嘢，即係講 B2 咧，其實唔係揾笨嘅，即係有佢實際嘅需要。問題就係你點樣定咯？係，即係你嗰個界線啊，所謂 sexual harassment， 所謂性騷擾啊，究竟乜嘢叫性騷擾咧？望多兩眼算唔算咧？又話要去到身體接觸咧，甚至身體接觸都未必係算嘅。要睇你究竟即係嗰個接觸嘅意味係乜嘢，你先至可以定義到。 因為2020年咧，其實法國出過一個調查啦，係啊，我哋可以翻嚟再講。 好啊，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要休息一陣啦，就聽聽歌先。咁啊唔係聽新聞。 你搞錯咗夜晚 黑。唔係啊，好快，我想快啲完，聽歌就完啦呢個節目。是好啦，咁啊跟住返嚟呢就我哋仲有半个钟头嘅广东广西呢，同大家讲讲呢个女性思考嘅。咁啊今朝喺直播室呢就有呢一个文杰华、马恩智同埋海林。好啦，呢、這个时候呢我哋就休息一阵，听听新闻先。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在本地疫情之外，亦都要面对多项外围变数，包括外围疫情发展、全球供应链持续出现樽颈、燃料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升，以致美欧央行在持续通胀压力之下开始调整货币政策。有关转变可能触发资金流向大幅变化，对各地资产价格甚至实体经济或者会造成冲击。有关情况都为本港今年经济带来不确定和挑战。在财政预算案之中预测今年经济情况时，需要小心考虑，并且作出适当防范。陈茂波在网志说，与机组人员相关的输入个案引发第五波疫情。他指过去七个多月的市道气氛和经济表现已见起色，但是出现第五波疫情和临近农历新年，对一众打工仔、商户以至各行各业造成打击，对整体经济肯定有影响。港铁表示，所有员工需要在下个月23号或者之前接种首剂新冠疫苗才可以进入公司范围，并且需要在4月30号或之前完成接种第二剂，除非具有效医生证明书证明健康状况不允许接种疫苗，亦都不接受定期检测替代接种疫苗。港铁回应查询的时候说，因应本港最新疫情并且参考医疗专家意见之后，决定进一步推动员工尽早接种疫苗，以加强保护屏障，确保乘客和员工健康。因此扩大早前规定需要打针的特定群组的范围至所有员工。港铁又指，若果员工已经符合政府指引接种第三剂的资格，强烈鼓励尽快接种。英国累计超过150,000人死于新冠病毒，是继美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和秘鲁之后第七个有超过150,000宗死亡个案的国家。英国单日有146,000多人确诊，313名患者不治，至今有15,057人死亡。首相约翰逊说，新冠病毒对国家造成可怕的损失，强调摆脱疫情的方法是接种疫苗。英国过去七日有1271人死于疫情，比前一个星期增加38%。随着接种疫苗人数增加，因为确诊住院和死亡的人数上升速度并没有前几波疫情那么快，但是部分有员工感染而缺勤的医院仍然面临压力。巴基斯坦军方协助清理北部城市穆里山区路面积雪，协助营救车辆乘客。穆里近日持续大雪，吸引大量游客揸车前往当地参观。当地官说，但是多架汽车被大风雪围困。法新社报道，至少21人在汽车内死亡，相信部分长时间暴露于低温之下，亦都不排除部分人在车厢内过度吸入车辆排放的废气导致窒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几日朝早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跟住咧提翻你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为咗改善西贡福民路嘅交通情况，直到今晚嘅八点，除咗专利巴士、公共小巴同埋的士之外啦，禁止所有车辆由福民路东行或者由惠民路左转入去福民路。咁另外一带咧，亦都有其他改道安排噶。驾车人士记得留意住现场嘅交通展示。 咁另外咧，为咗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东铁线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仍然需要关闭，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嘅列车服务咧就维持正常。咁另外为咗配合沙田马场喺赛马日嘅运作安排，马场站咧系会维持关闭，列车亦都唔会途经马场站，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为咗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仍然需要关闭。咁不过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嘅列车服务维持正常。另外为了配合沙田马场在赛马日的运作安排，马场站是会维持关闭，列车亦都不会途经马场站。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和象鼻山路落车愉景新城返屯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疫苗中心咧，见到个预约情况都好爆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咁我哋都有一啲措施嚟去安排。第一，开放多一个星期预约；第二咧，系现有中心就增加打针嘅能力；第三咧，就系按翻嗰个需求，有需要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开翻多一两间嘅疫苗接种中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而家个个孩子都系王子公主嚟噶啦，所以啲小朋友更加唔会觉得自己系平凡啦。 哈林食十年， 当年轻人仲系过紧平凡生活嘅时候咧，但其实佢本身过紧平凡生活咧，系未必会意识到， 即系平凡一个相对概念嚟。咁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系平凡。 唔系、哦，我觉得平凡同平庸系好唔同。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哈、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十年。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讲女性思考啊，咁啊有位听众咧打电话嚟话讲女性思维，我哋唔系讲女性思维，我哋讲女性思考啊，咁啊两回事，大家唔同噶吓，咁啊有呢个海林啦，有文杰华同埋马恩赐嘅，咁啊继续啦。 我头先就讲话，好似2020年嘅，其实法国就出过呢个咁样嘅调查，就话其实法国咧。原來佢嗰、那個即係家喺家族入邊戀倫啊嘅依個依、嗯這個比率係好高，嗯、大概係10%，而係男女嗰個比例其實係唔係即係女仔係多啲嘅，但係其實都唔即係都有 父女多啲或者兄妹多啲。 唔知道啦，佢冇講到咁， 又話冇子， 佢冇講得咁仔細嘅，但係就依一個係、 啊、數字就少啲。 在法國是放了一個炸彈的、哦、就說原來我們國家的、這個文化上面的問題， 但是這些數字呢都有個麻煩的、嗯、因為第一它不會是人口普查地查完的、嗯嗯、它只是拿一個樣本之後成大它，那這個呢、嗯、就分分鐘 有問題的。好啦，或者我們聽聽、一些聽眾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來的。好、梁生 早晨 啊，两百，加翻个百字先，认到你把声啊！ 唔好叫 叫我做阿伯，都叫我做阿伯。 系啊，即系啊，佢把声好后生啊，其实。 我好老噶啦，我七十噶啦。 唔系，点解我可以讲咧？真系由我做咗廿年啊，听咗佢嘅电话廿年啊。 都熟系一定，伯同你同年啫嘛，人哋。 好啦，点讲？ 阿废话冇讲啦，直接入啊，单刀直入。咁我今日咧就主日学，咁我又谂起啊，即系耶教嘅应许啦，你嘅上帝子民就多如海沙。咁你而家都睇到啦，而家你意识即系犹太教都系以母系社会为主噶啦，所以佢先至可以即系佢嘅子孙。可以普遍在全世界里面他是以母系来讲的啦。但是即是好像我们这些华夏社会有祠堂的，我不见他那边有祠堂的，是看运他的得到已经知道这个就无可争辩的啦。另外由我们就男尊女卑男系社会，在现在你任何的宗教来讲，即是男女一起做已经都不是即是一个很普通的啦，即是男女平权。但是在香港都还有一间的，我不开名啦，都只是招收男就不去招收女的。咁都是因为佢是一个宗教的团体，咁我不知道那些即是你们的女权的怎么看这样东西啦。 有没有人去评 K 会即系真相 啊！有記錄喎，咁佢點樣回覆我？費事代佢講啦， 因為佢即係 OK 啦，即係話 OK 啦， 唔係 O 唔 OK？ 即係個結論先咧。 你憑機會都吹佢唔漲，咁我講完啦，講得粗俗啲係嘛？我無謂開名啦，因為佢已經係最後一屆招弟子噶啦，咁啊近期咁講啦，我聽到啲消息係嘛？咁呢個又點樣睇法咧？咁樣就另外咧。讲起一啲男扮女，女扮男，咁我都不提不下呢个我哋一个先言啦，系嘛？就系梅兰芳，咁啊佢啊得到即系世界嘅公认噶啦，咁又系。咁另外香港咧有一位叫做韩中璇，或者你哋啲行内人都知道系我讲边位啦。 知道。 佢有一篇嗰啲文章咧就系叫做猪猪。咁喺城報嗰度咧登咗好耐，好多人都唔知道佢係即係 男人寫嘅 身份，寫女性嘅嘢，真係寫得。即係我初初唔識佢啊，我都以為佢係真係 女人， 真係以為即係公關小姐手記嚟噶，真係我信到十足。最後我先至即係好拜服佢咯。 係好，多謝 咁多好啦，好拜拜。 唔係呢個唔難啊，最好嘢即係有啲香港曾經有嗰啲即係。大部嘅所謂鹹濕文章噶嘛，講佢即係啲家暴嘅嫌疑嘅諸如此類，原來女人寫噶嘛， 跟住嗱 一樣得噶， 唔係依個世界上最出名嗰出嗰本情色小説啊， 係 The Story of O 啊，歐陽其實係女人寫噶嘛，好多年嚟都冇人知道係咪？咁南宮夫人喺報紙以前，我哋以為 係人都知係男人啦。我一早知道好咁啊，仲有冇电话咧？暂时未有啊。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好，继续讲。咁呢啲即系文字咧，就好容易呃，就比较容易呃啲嘅。 系咁头先我记得咧，新闻报告之前你就提到性骚扰啊。 系啊，系啊，系啊。 嗯， 唔系就话而家即系面对最大嘅问题就系呢样嘢咯。即系话你嘅，即系好多时候你因为。这个男女之间嗰个分别啦，或者个性嗰个思考嘅分别啦，吓，即系我哋都好多时候即系有 Me Too 运动之后咧，反对嘅通常都唔系女人嘅，而系男人嚟嘅，因为佢可能会即系俾人控告啊嘛。 系啊，但其实我都即系喺 Me Too 运动里边咧， 系 唉，即系都好心情比较复杂，我唔知海林系啦吓。咁啊，冇错，喺我哋嘅成长阶段咧，即系睇下你将嗰个性骚扰嘅定义咧，点样睇到几严谨啊？咁咧，我哋由细到大，有时行出街俾人撩嘅，或者有啲说话啊，好多嘢啊，咁样吓，无论系你关于你嘅身体啊特征，或者系一般性地对女性嘅一啲讲法啦， 吓， 咁我哋都听到大嘅，即系行翻学放学就行快啲啦，咁样，费事啦，一定经过个街口，即系就有一啲说话听。 咁嗱，譬如我自己有一個經驗，就係話有一次，我喺度影人，咁咧就啱啱有一個男同事咧叫做嚇，就行入嚟，咁佢咧就帶咗個大相機，嗰個相機咧就係可以拉前拉後嘅相機。我唔知點解佢咧會對住我咧，就喺個玩個相機拉前拉後 咁，唔知偷影嚟。 咁咧，我覺得仲好無謂喎。我喺度影印緊，我又唔走得開。咁你係咁對住我，對住啲嘢。嗱，咁呢個係咪性騷擾咧？係有啲嘅。 係 嚇。咁啊，或者我哋喺報紙會睇到有一個女人告一個豬肉佬啊，就咁斬豬肉嘅，唔著衫，除大隻啦，夏天咁樣，佢真係告上去咁樣。即係嗱，呢一啲咧，有時我反而覺得。男人危險啊！即係佢哋危險去處身，因為佢隨時會俾我哋，而且一啲性騷擾嘅嗰啲罪名咧，可以毀咗你嘅事業，可以去到 會㗎。即 係而家係好多演員啦，最近即係美國又經常都有一啲演員，其實佢突然間俾人哋話佢十幾年前可能有過啲不檢點，咁跟住就成個佢所有嘅 日日要停低曬，係 佢啲作品又下架啊， 等人查啦。 但係我覺得有個幾好笑嘅，依幾日就網上咧就見到南京嘅地鐵咧。就有一個三分鐘嘅視頻，就係、是、一個女性咧，就係佢話佢俾人摸佢屁股，跟住佢就掌掴個男性，咁就掌掴就係正手反手一路喺度掴， 個男人就唔反抗， 個男人唔敢反抗，同埋佢好大聲話：你摸我屁股嘛，你夠唔夠膽再摸多一次就反手，跟住再抽我， 係咁打，係咁打。 呢個以前就入 排舞咁， 因為日本咧就你見到通常就話啲女性俾男性騷擾就唔敢反抗，所以就見到要有女性嘅車廂咁但係如果個個女性都咁強悍嘅話咧，我覺得依件事就唔需要咁樣樣，反而就好似問教授話啦，我鄧而家依啲柔弱嘅男性 係啦，危機佢哋要有啲危機，冇錯，即係做慣咗好多以前嘅即係傳統咧習慣，或者佢細個都會聽到佢屋企嘅長輩啊、男人嘅長輩啊，即係用嘅説話去。講嗰啲女人咧，即係佢以為呢啲好普通啊！如果係即係成長嘅儀式係要講下嘅咁， 係係 嚇，即係而家又唔同咗。 係啦，即係如果我哋取消咗嗰、那個即係所謂性別嘅特點嘅話咧，即係點樣咧？第日即係你個中性化係可唔可以咧？即係新嘅家庭裏邊啊，即係譬如你教養細路仔，可唔可以真係中性化咧？我覺得又好似比較難嘅，譬如你由著衫開始啦，係嘛？咁你都好難，你而家唔係咁多中性服裝咁樣 ，BB 嗰啲，因為啲好多心理學家又話，即係男嬰同埋女嬰啊，即係對顏色嗰個取向咧都要唔同嘅。啊，所以女仔啊中意啲粉色嘅，即係譬如話粉紅啊、粉藍啊、柔和啲顏色嘅，男仔又唔同嘅。 但係粉紅色呢個顏色咧，以前喺歐洲咧係專門俾男仔著嘅喎。係啊，係近呢100年嚟咧，先至將呢個顏色變咗係一個女性嘅顏色。 咁、我都睇過喺呢個上個世紀尾嘅時候咧，好中意將啲要啲男仔著到扮到女人喎，即係有張相好似羅斯福總統咧都係啊，著嗰條裙㗎嘛，好笑啊！即係你唔係好覺咧，突然間即係眨眼望埋咧，你認唔到嗰個男仔嚟嘅。 係，唔知點解。其實咧，顏色呢樣嘢嗰個社會意義咧，即係演變得真係好快。 係啊係啊， 即係冇話定嘅。啊，譬如我自己住喺西貢啦，咁喺我間屋對面有一個別墅，都超大嘅別墅。佢突然間油曬粉紅色，咁然之後我個書房嘅窗就對住佢，原本係黃色。跟住佢油曬，突然間一油曬粉紅色， 好扎眼喎！ 好似為我而設咁樣開心啊！咁呢個所謂性別同顏色咧，佢都唔可以話深藍一定係藍嘅，即係當然海軍藍啦，係咪 啊？係啊！ 即係嗰依啲嘢咧，係會變化得好細。 即係你唔會見到男校嘅或者男仔校服有粉紅色噶嘛？咁就香港都少粉紅色嘅女生校服都少，但係都係有啊嘛，係嘛？咁即係我哋講成日即係講話男女平權，我就諗到即係一個問題啦，就係話你點可以譬如話中性化去即係盡量中性化，令到佢哋生長可以有個即係個 point 係個選擇啫嘛， 係嘛？你唔好將某一啲嘢界定為係男性嘅嘢，某一啲嘢界定係女性嘅，咁、變咗即係人咧就會多啲自由啊嘛。 我明白你講乜嘢， 即 係、 即男人著裙又得，咁點解你唔俾我著裙咧？係咪先？ 但以前人哋好中意話女性應該有女人味，女性應該有依、女，即係你點解可以劈開隻大髀㗎？你應該女仔應該有 係 啦， 唔可以摁摁腳，係 啦，應該斯文啲嘅。咁呢啲嘢應唔應該有咧？咁樣係啊，依、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 即是对那些赞成即是所谓平等啊，或者即是现在已经我 觉得公平是要的，但是是不是一样呢？即是 equality 同埋即係咪？ 唔係，係有冇 choice 啫嘛？我覺得即係等於我哋而家講下， 梗係好 嘅。所謂平等嘅意思就係話，即係佢有一個自由去選擇。因為而家有個壓力好大噶嘛，譬如你男仔太過乸型咁，就啲人又鬧你啦嚇，尤其是大陸啊，即係你娘炮啊咁啊，太過即係大鑊，分分鐘影響你嘅。前途啊，或者職業啊，或者學業噶嘛。啊，女性太男人頭咧，或者即係唔曉裝扮啊，或者咩咧，真係噶、哦。咁啊，就又分分鐘又俾人撩啊，俾人鬧啊，或者俾人歧視啊，諸如此類，即係嗰種。 啊，馬恩慈，你頭先一路講咗一點咧，我一路都拎唔開喺我腦袋裏邊，即係一個你話嘅所謂荷爾蒙決定論， 啊、 就話啲、你話講啲大嬸一後中年啊、經期年啦、就荷爾蒙嘅變化令到佢哋比較粗魯啲啊、暴力啲啊。 係。 嗱，我細個真係有呢、這個，我唔知海林有冇呢個思考。我中學的時候穿著件校服啦，咁啊坐電車，咁咧我好感覺到，因為我怕醜，因為成長階段我哋接受好多熟女文化嘅，譬如你頭先話只腳要 貼埋，要 埋啊嘛，只腳一定要啦，同埋怕醜唔敢爭凳坐啊，即係一個人食飯又覺得好似好唔安樂咁 樣，係啊 係啊，點知我 去廁所都係啊，女人中意一齊去廁所， 冇錯，突然間有個大嬸真係佢上嚟，就直情。一得就得落去對面，逼到周圍啲人要拍下啲，然之後抹大隻腳。咁我喺對面望住，我嗰陣時14歲，我大個一定唔可以變成咁嘅，即係唔可以話咁咩嘅？點解即係嗰個 你俾人洗腦啊？你俾 唔係我啲熟女文化，因為住又讀女校啦，覺得又著住條裙咁樣，我唔會咁嘅。咁點知後來而家都差唔多變成咁啊！即係咁，我覺得唔係荷爾蒙問題啊，你闊開咗啊！因為點解咧？你經過咗婚姻啦，你經過咗做阿媽嗰啲啊，即係佢哋或者仲要擔住一擔挑顧35個細路，即係佢仲同你熟女文化，你真係好行。 即係你覺得熟女文化係卡鎖好慘啊！我已經捱咗咁多年， 佢冇得選擇，因為存在感嘅問題，有啲由呢個去牽涉到性別思考咧，就好多時啲男即係話咧。男性就很重视他的权威感，而呢还有目的，就是他要达到那个目的。但女性就很重视存在感的，譬如拍拖都是我感受良不良好，你对我尊不尊重。咁咧就咁女即係依一個阿嬸嘅存在感就係、是、即係佢已經經過咗好多洗禮，即係佢唔快唔同人搶我屋企啲仔女邊有得食，係嘛？即係我仲要慢慢同你熟女文化，我而家一落車我就知佢買餸，即係我覺得呢個都未必淨係荷爾蒙嘅問題，呢、這個嗰、 即 係 有社會性 比較難對等啊， 即係有啲社會 荷爾蒙係咪令到你要擘大隻腳坐咁樣？我依個就 唔 係， 我覺得仲有頭先你晚次你話。我覺得呢個字選擇是好咯， 是啊， 因為我其實我覺得以前我哋古代嗰陣咧，我哋可能 個 角色是單一化的、而個場合亦都係單一化。如果你是一個女人，你就不出得街，你就要喺屋企，你就要照顧小朋友。而家其實大部分人我哋講嘅係 slasher 啊嘛，斜動人生。你可能喺依度，你係一個好有擔當嘅一個領導人物，但可能去到另外一邊，你又好想我而家我見到我自己心愛嘅人，我又好想小鳥依人。咁你著嘅衫唔同嘅場合，你可能你嘅態度就已經唔同。對於我嚟講，一定係咁樣。如果我而家喺一個工作環境，我作為一個領導嘅人物，你理我係邊個，係男係女，我哋而家喺度做緊嘢。但係喺兩性嘅相處嘅角色嘅話，咁你點樣？你下下都係車住人哋嘅話，我相信你 好就好难来往嘅，系啊， 系啊，冇错冇错。 所以而家有一个选择就会好，我觉得大家要选择点样去做一个适合嘅变色龙，喺唔同嘅场合做唔同嘅嘢。 唔系，但呢个系从个人嘅角度啦。但系问题是个社会肯唔肯俾到咁多空间你去？或者俾到咁多選擇你咧，呢個係好緊要嘅。 所以就變得我哋咧會變得我行我素咯。如果唔係做唔到， 我有個親身經驗咧，就係即係我嗰個機構咧，突然間換咗個女人當女人當權啊，即係大約90年代嗰陣，突然間咧，咦，我以前識嗰啲老友啦，我自己又離開咗啦嗰陣時，咁啊冚唪唥好多都走喎。咁我有時即係撞到佢哋就問啦，佢話：，唉，唔掂㗎，女人點管得一個幾千人嘅機構啊？ 唔係當人哋咁樣講，我覺得 你對我嚟講係一個激勵嚟㗎。話你對號入座喎， 唔係我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激勵嚟嘅。我行入一間房，成間房都係男人，而依堆男人覺得我係做唔嚟嘅。咁我哋又睇下點樣樣咯，依個唔係一個問題嚟 嘅。你係咪啊？你唔係阿頭先，即係嗰班人咧就覺得係，即係阿頭係好緊要嘅。 唔係我由23歲開始，我就成日都係行嘅一間房，而依一間房所有人都係要係我係一個管理階層，我係一對可能20嘅，對於或者一對100嘅，對於我嚟講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依個你哋講乜嘢説話嘅？我 result oriented 嘅嘛。我 deliver 到，我可唔可以交到那個成績表啊？係咯，咁樣樣。 係啦，最後啦，即係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就覺得女人做管理亦都有佢個長項嘅。 係啊，我哋冇時間講呢樣嘢。 係啦，即係如果佢要將自己嗰個性別嘅長項，譬如話同情心、同理心或者係人際嘅關係去考慮，而撥埋一邊，而只係行使男性習慣嘅嗰種所謂權力嘅管理咧，就有時佢嘥咗， 唔係 仲覺得 仲曳 嘅， 仲曳，即係一下邊啲男性咧更加猛嘅，即係你女人應該有翻你自己嗰種女性適合啊，以凡話齋。女性嗰種 兩樣都 嘅風格嘅領導方式 啊！我哋有多一項嘅長處。 係咯，哇！呢個嘢仲惡過啊嘛，惡過男人，哎呀！ 野蠻地惡咁啊！ 係啊，仲難啫，同佢相處。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預告下聽晚先。咁啊，馬鼎盛、馬恩次就請嚟嘅嘉賓，梗係許晶啦，講呢個問題就係核大國五強聯合聲明，即係話即係前一兩個禮拜啦，大家唔率先用呢個核武器啊。好啦，跟住聽只歌啦。梗系要女人唱噶啦，罗敏庄、黎瑞恩， 好听噶， 好嘢啊！呢只歌个名都正啊，叫《姊妹》，Cheers！ 好啦，咁啊，最后讲一讲俾大家听，而家天文台发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今朝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有你与我，高兴越过，毫无顾忌，否则错过。从头到尾，经过什么？挂心始终是你多，讽刺有过，都爱护过，从来说话尖酸太过，闲言碎语就像点火，其实关心更多。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智慧，茫然中想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初配，长长短短有亲吻及愚昧，仍然美好足以碰杯。姊妹即使错配，在下世的轮回，彼此的宇宙继续碰杯，陪你这绝配。 錯不按道理，如同經紀爭執殺氣，麻煩後勝偏愛是非，最好光陰亦記起，笑笑喊喊都對住你，從來歲月多淡。